今天晚上我来聊什么呢？如果你刚刚进直播间的话，我可以直接告诉你，我们就聊心态两个字。心态真的很重要，对吗？一个人的心态会写在脸上，你能察觉到现在你看到我的时候我的心态是怎样的？你会观察一个人的面，一个人的行为举止吗？如果你真的有这份心思去观察一个人的话，倒不如静下心来想想你自己的生活。非常感谢每天晚上在这样一个欢聚的时刻来到这里。今天直播间很热，我虽然戴一顶帽子，但这个帽子我特别想摘下来。此时此刻我的心态就是摘掉帽子头会显得很凌乱，戴上帽子又很热，你该怎么取舍？你是要做自己，还是看看镜头里的你？欢迎各位啊，有几种方式可以跟直播间的我取得联络。第一种，你可以关注北京青年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就是这个了，噔噔噔噔，关爱青年计划。第二种方式，也可以关注我个人周准，我个人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准时达路机。看到了灵儿，看到了 LCCCCC 来到这里，欢迎欢迎，老朋友见面都非常的开心啊。第三种方式，你可以登录新浪微博，随时看看我在线说的那些话，我的人生的一些感悟，以及发的照片，以及一些自己对生活的见解啊，叫做周大准，你可以搜索。搜索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搜索的意思，所以你要去搜索。第四种方式就是直观的方式了，你可以通过手机下载 APP 叫做花椒啊，然后在花椒里搜索活力982就可以咯。心态真的是非常微妙的一个事情哈，每一个行业都有不同的心态。就比如说主持人这个行业心态很重要，因为你会觉得主持人这个行业很模糊，他所从事的职业是媒体吧，但是他有时候是见不到镜头的，比如说广播电台的主持人。这个时候呢，你就会觉得那些在电视台工作的主持人是不是会比较光鲜亮丽一点？诶，当你有朝一日走到了镜头之前，电视台之前，你会觉得哎呀，我每天要注意我的发型啊，我是不是要做头发啊，像我这样不用做头发的啊，然后每天要换服装，以最佳的状态直播的时候又非常的紧张。在这样循环了几年之后，又想哎呀，电台主持人也不错。其实我现在可以告诉你，我们现在叫做北京广播电视台，我们是一个行业一个媒体，所以你要放平心态，随时随地的要求自己进入一个非常好的档位上。千凤一语的说，心态及心理状态，谢谢谢谢指教。那此时此刻你现在的心理状态是什么样子的？这一段你的心理状态又是怎样的呢？欢迎你跟我来互动。其实我的节目啊，我们的监制还有我们的 leader 会说，你说话可以慢一点，比如说你就是一个解铃人，或者说你就是带领大家到了晚上去慢慢品味生活品味的人。当然我可以很低沉，我也可以很中肃，我也可以让大家觉得很亲切，但是不管怎样，我说的每一句话，我放的每一首歌曲，都是我用心在做的事情。今天晚上十点打录机，照例准备很多精彩的歌曲，好听的歌曲。第一首歌曲也是跟心态有关的一部电影，也是我非常喜欢的羽泉这个组合的一首歌曲。羽泉好像是开播三个月之来第一次放羽泉的歌，来听听开往春天的地铁。这首歌曲呢是一个电影的主题曲，那个时候的徐静蕾和耿乐很年轻，对不对？耿乐在地铁里穿梭的样子永远在我的心里装着。开往春天的地铁，现在春天来了，地铁还拥挤吗？你在春天里的地铁里会有心事吗？ 这个冬天最后一夜，我和你都在寻找开往春天的地铁，这里不是我的世界，我等了一天。 下一站十点大陆机， 我是歌手刘锦泽，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十点半的地铁，终于每个人都有了座位。温柔的风，轻轻的，轻轻的，轻轻的吹。 每当深夜，我都会来到这里。话筒那头的你们。忽然听到电台正在播一首触景伤情的歌，某段旋律或许是你曾经和现在的生活。十点大陆机，点一首歌。 若没有一点点真心的交流，以后就没有回忆那么多。 十点打陆机，点一首歌。刚刚那首歌来自于羽泉组合的《开往春天的地铁》，也是一部电影的主题曲。LCCCC 同学说，第一次听这首歌是在歌手当中袁娅维的改编哦。今天很巧，也准备了袁娅维的一首作品，叫做《说散就散》，也是一部电影的插曲哦。开往春天的地铁是一个城市人浓缩的一个场景的一个扩大化，然后在一起情绪的叠加，情侣之间的矛盾。物质、金钱、理想，非常复杂的一个情绪，会让人瞬间了解到现实是非常的骨感的。你理想虽然非常的砰丰满哦，但是心态特别的重要。我们会从电影的放大语言的镜头当中看到生活里那些缩小的自己，一副副面孔，一个个灵魂。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收看十点大陆机，我是你的好朋友，一个你见过或未曾谋面的电台男主播，我的名字叫做周准。点一首歌，刚刚片花送完之后呢，真的要把这首歌送给他了。他就是来自于微信公众账号里的朋友，就这么 Michelle 啊，米歇尔。他在很早之前就点播了一首歌，因为我老忘记，或者说有各种各样的事情，直到今天才满足他这样一个愿望。我希望这位叫做 Michelle 的同学呢心态好一点，等来都是好的哈，终于没有白等，我也终于记得，这首歌叫做许愿，一首非常非常动听的老歌，我也许个愿望，希望大家心态摆得平和一点，平静一点，不要好高骛远，把自己手头的工作做好，然后每一个平凡的事情当中都有伟大的部分，就比如说唱歌练琴这件事情。练吉他弹钢琴一共有四个和弦，一四五一，这四个和弦，这三个和弦准确的和弦啊，你把它弹得很连贯，也可以一首非常非常动听的歌曲。所以说只要把一个平凡的事情不断的重复扩大化，就会很好听啊。唱歌也是一样的，一首歌大部分的歌曲音色都是中音，你把中音练好了，才有这个机会和这个量变的根基去够到一个不错的高音，气息是要通顺的，然后技巧就顺手拈来。好了，这首歌曲是什么呢？是许愿呢、啊、很好听的歌曲，来自于古巨基梁咏琪，《 听听看，送给听友 Michelle。真的是非常的有爱的画面哦，那个时候的古巨基和梁咏琪都非常的年轻啊，就会想到那种纯真的笑脸，唱这种有爱的歌曲的时候带着那份浓浓的深情。现在的流行音乐呢，缺少这样的就是降藏的感觉，都是那种素食主义啊，我们希望有好的音乐，音乐人去表达划时代的作品哦。 记忆的美温柔不灭， 你现在让谁吻你的脸，疼你的一切。嘿，好久不见，请你许个愿，要感情 至于梁咏琪和顾菊菊带来的许愿。 我是黄国伦，十点达路机，生而不同。 世界也不可惜，我愿意为你，我愿意为你。 先生的我愿意的这样一个 logo 的录制哈，其实在节目当中会陆续来一些我的朋友音乐人和组合或者是嘉宾来录一些金狗给我们的节目锦上添花。各位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生而不同的 Fresh Radio 周准为你带来的十点大陆机，欢迎各位落座。进来的朋友呢真的是有品味有眼光的朋友，我也非常的开心结识新朋友，当然老朋友来了也是往里坐，有好酒好茶等等伺候。其实我重要的是走心的交流，我们来说心态这个词，其实每个人的心态都是非常重要的。我来说一个图片的名字叫做爱默生先生说过，一个朝着本人目的永远行进的人，整个世界都给他让路。就比如说接下来我要放的这位歌手的歌曲，他是一个盲人，几乎是一个盲人，周云鹏先生，他也拿过茅盾文学奖，也自己写书，也弹吉他，就是因为他的眼睛看不到这个世界，就会在他的心灵当中有一扇窗，一个更大的世界等着他，他可以静静地弹吉他，去找每一个音符，去为他的音乐为他的文学去付出创作。就比如说一个视力正常的人在舞台上的时候会紧张对吗？你会在意每一个人看你眼神的样子，有的人欣赏，有的人怀疑，有的人有一点点看不起，有的人会觉得哎呦，这个人这个服饰是不是能表现好今天的歌曲呢？这首歌的编曲是不是洋气？是不是贴合这个城市的符号？那作为一个有正常感官的人，他会紧张，然后会导致什么呢？如果是一个演出经验不丰富的人，会导致腿哆嗦，声带瞬间充血，忘词，肢体语言不和谐等等这些。也许就是因为老天是公平的，把这扇门给它关上了，会有很多个窗户向着阳光通风。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有好心态的周云鹏先生为各位带来的《不会说话的爱情》。 绣花绣得累了吗？牛羊也下山喽，我们烧自己的房子和身体生起火来，解开霓虹肚带，撒一窗雪花白，普天下所有的水都在你眼中荡开，没有窗亮着灯，没有人在途中，我们的这幸福它走了，我最亲爱的没有，我最亲爱的姐，我最可怜的皇后，我无旁的笑日子快到头了，果子也熟透了，我们最后一次收割对方，从此抽身死海，你去你的我去我的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夜晚的心情，夜晚的歌，夜晚的歌，夜晚的夜晚的你们，夜晚的我，十点大陆机，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找我，等你来找我。 我是五洲头， 想问天你在哪里， 晚上十点把灯光调暗一点， 我想问问我自己， 欢迎收听十点大陆机。 离开时我聪明，结束我聪明，聪明的几乎的毁掉了我。 可以把灯光调暗一点，但是我希望你心态放平和一点，以一种最舒适的感受和感觉打开你的手机或者打开你的收音机，收听收看周准为您带来的十点大陆机。如果你正在花椒看我的话，谢谢你的关注，也谢谢你的分享和礼物，这都是真心交流换来的。安安来了，还有我们的新朋友影，是我微信公众账号准时大陆机的一个老朋友，自从我12年的时候创办这个微信公众账号一直在的朋友有很多。我也希望所有在我微信公众账号里的朋友晚上来到这里给我捧场，我们一起在这样一个方式当中聊天聚合。哎，如果都来的话，我在膨胀成什么样啊，我的心态，我要控制一下我自己。其实人美都会希望被关注，被呵护，被关爱，被认可，对吗？其实我发这个心态的时候，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还是有很多朋友给我留言说他最近的心态。比如说这位朋友小耀说，为什么工作会有年龄这样一个限制呢？其实每个行业都有年龄的限制，比如说你的年龄不能承受他这个行业所能承受的强度力度，你的工作经验是不是都有关系呢？你不要太过于上火啊。还有就是影他说，随着年纪的增长，心态不会像年轻时那样冲动了，平和了很多，但对待自己在乎的人还是会躁动，甚至是惶惶不安。这说明你的心还是非常热血的，就是面对爱这件事情还是比较讲究真诚反馈的。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状况，但是真的是明白一些道理，或者经过了一些恋爱的洗礼之后，那不叫洗礼，恋爱的经验之后，就可以去明辨到底哪个在乎，可以把那个档位调到哪个档比较合适，可以慢慢的试着用两个人都接受的方式去在乎彼此就好了。还有小晴这位朋友说，我现在有些事像过山车一样，和天气一样不稳定，我的脾气有一点事就一惊一乍的，没事就觉得无聊，都有些鄙视我自己。我觉得还是年轻吧，年轻的心态就是无畏嘛。你对面对事情的时候，你解决的方式并不是很多，就会感到有一些些无聊和无助，跟经历有关系。但是每个人都特别羡慕青春和年轻这几个字眼哈。我们到了哪个阶段，就要做哪个年龄段该做的事情。说到年轻呢，我看到这首 MTV 作品的时候，就想到年轻，想到青春的美好。我要放平我的心态，我要努力面对自己的年纪和我的心理年龄。好，谢谢分享我，谢谢关注，也谢谢所有花椒的朋友在深夜的电台直播当中选择十点大陆机，这是一个睿智且有品味的选择。我一直这样坚信的认为，我的心态摆得很正的。接下来要送给你一个还非常青春和画面感非常漂亮的歌曲，来自于谁呢？来自于五月天，这首歌叫做好好，来听听看。 喧嚣，最喧嚣的空和寂寞包围着孤岛，爱意的日复想念能陪伴我，像一只蚱蜢，它就窝在沙发一角却不肯睡觉。 来自于五月天，好看的 MTV， 有非常多漂亮的面孔以及单纯的故事。这个声音来自于北京青年广播。刚这个 MTV 是五月天的作品啊，很多朋友喜欢五月天，之前我不是很理解，现在我终于明白，其实五月天的声音里有一种青春向上励志的力量。他就像邻家大哥哥在唱一首歌曲，不管是很多很多突然好想你也好啊，比如说最怕空气突然安静，这就是他个人的特点。当他在万人演唱会当中用他非常简单的部分去表达青春呐喊的时候，是非常的热血沸腾的。那个时候在场的每一位观众和听友就是那种被震撼，同样被那种推打击打的过程。这首歌的歌词非常的好，希望各位呢听完这首歌之后呢可以下载你的播放器当中。今天有准备见字如面的环节，我放一个片花，我来给你读一篇文章。我觉得好的心态他写的还是不错的，也是我们成人当中我们生活当中一些些的反应。如果你听完这个文章有所启发和触动，我就很开心了。来听听见字如面。戴上耳机，像从前一样走走繁华的路，看看身边的人，岁月给予了你多少欢乐，就夹带着多少哀伤。我还是从前的我，只是来时的路忽然变得有些陌生，让人落寞。那个简单的我现在不经常出现了，但它是最真实的所在。每当我被人羡慕和奚落的瞬间，都会不请自来。我们都没怎么变，变的是身边的一些风景和爱的人。 就当他是最好的鼓励，我会勇敢坚持我自己。 十点大陆机 To be a better man。 大陆机 To be a better man， 接下来要给各位朗诵的这篇文章，读的这篇文章叫做人生最好的心态是悦纳。心态如何，生活的状态便如何。我们的人生啊，总是充满太多的未知，我们无法预见下一秒会发生什么，是瞬时的惊喜或是突然的噩耗，这一切都充斥在未知的谜团当中。而生活呢，就是要去一步步解开这些谜团，去追求向往的美好，去接纳继承的现实。在这一路上啊，有不少人难免误入歧途，或是身陷囹圄，比如说犯进中举，反而乐极生悲，变得疯癫起来。 那阿 Q 的生活即使很不堪，但也不忘一句我总算被儿子打了来安慰自己。当人在面对各种各样的结果时，都离不开一个接纳的过程，而执行这个过程的心态将决定整个人生的好坏。我们老说我们人的大多数烦恼从何而来呢？让人记住鲁迅先生笔下的杨二嫂的，不是她多么的辛苦自卑的生活，更多的是她那越穷苦越难以摆脱的小市民心态。什么呢？爱贪小便宜。鲁迅写道，杨二嫂一面愤愤地回转身，一面絮絮地说，慢慢向外走，顺便将我母亲的一副手套塞进裤腰里出去了。一个顺手牵羊之事，那副鄙陋而又可怜的形象便马上浮了出来。其实我们知道杨二嫂在里面叫做圆规哦。贫困的生活并没有激起杨二嫂的斗志，反而使她变得越发的沉沦，最后形成了贪恋而又牢骚满腹的性格。就从她身上你可以或多或少地看到身边人甚至是你自己有时候的影子。当生活过得难以下咽的时候，很多人便开始大乱方寸，变得更加的尖酸刻薄，见不得别人的好，总想获取却又不愿意付出。其实我们想想，烦恼便是因此而来的。胸襟如果你不是很广阔的话，生活一定不会很顺畅。世间的万物万事波动太大，前一秒呢是亲密无间的好友，下一秒就可能成为最憎恨的敌人。那些穿梭在亲情、友情和爱情反目成仇的事例，我们真的可以举很多很多。但是有一点想不透的是，究竟是怎样的仇恨才具有如此大的情感破坏力量？其实深究起来，仇恨问题之根本是人的胸襟。胸襟宽广的人呢，他的生活从来找不到这些茬儿，反倒是小肚鸡肠的人硬生生的将原本稳定的生活撕裂成碎片。就像小说《三国演义》里的周瑜，因为气量不大而想方设法的去算计孔明，最后既不得逞，反倒赔上自己的性命。临死前一句既生瑜何生亮的痛嚎，只能把悲剧赖在命运的头上。我们说悦纳这个词啊，悦纳是人生最好的一种心态。这个看似超脱的状态，其实并非像我们想象中的那样虚无缥缈。简单说来呢，它是一种自己让自己变得更好、开心起来的能力，丝毫不受外界与客观的影响。我们前面说了一个爱贪小便宜的人，可能饱受生活苦难的摧残而变得行为低贱，那是因为他既懒于付出行动来改变自己，又无法接受既定的不理想状态，那自然就陷入了一个坏与恶的循环当中。一个有悦纳心态的人才是对生活最负责的人。重要的是，这一切你要记得与年龄无关。记得曾经在微博里有一组出自纽约摄影师之手的照片，一夜间是火爆了网络。上面呢，他就发了一些很有品味的老夫人，他们个个打扮精致，围巾、墨镜、大衣、首饰全部镶嵌于身，而且这群人的年龄高则100岁，低则60岁，一身亮丽的打扮惊艳了世人的眼球。采访他们，他们表示说，我们毫不惧怕年龄的增大，我们爱人生。他们说生命人生最重要的是有一颗年轻的心，并开心地去接纳所有到来的一切。最后告诉大家，我们来到这个世界并不是为了取悦谁而来的，也不是为了针对谁而来。把自己的生活过好，去与所有美好的相逢，不谈太多得失与烦恼，这样便足够了。

陆机生而不同嘛。刚刚给大家朗诵那篇文章《悦纳在人生最好的心态》，其实做到这样真的是谈何容易。我们戴有非常多那种面具去示人的时候，我们要撕开这个面具，把它摘下来放到桌面上，就像我今天戴一顶帽子一样，我把它摘下来放到桌子上，我露出没有洗头的那个自然的被帽子压得很油的头发，但是它并不影响我跟你说话的心情和心境。我不会因为这个头发洗没洗而改变我做人的态度，对不对？一个人的心态真的是最最重要的事情。不管你做一件事情、学习、生活、谈恋爱、与长辈相处、与上司相处等等所有的职场细节，心态真的很重要。我们说老说放下姿态，其实对于每一个有追求和骄傲理想的人，放下姿态真的有一点点难，但是不是困难到你无法做到，是吗？每一个阶段都是需要这样的经历，等你经历丰富了，你可以跟过来人讲你的故事的时候，也许那个阶段才是你最熟的阶段，那个熟就是熟男呢、那个意思的阶段哈。今天晚上我今天准备的歌曲都是有针对性的，其实刚刚那首《风继续吹》就是一种释然的态度，在这样一个深夜，在这个春天刚刚来到的时候，乍暖还寒的时候，就是那种非常释然的气息扑面而来。那个年代的音乐会有这种包裹感，对，包裹的感觉，其实音乐丰满到你会觉得唱的人、编曲的人，甚至是那个年代简单的不复杂的音色出来的那个音乐的律动，都是让你舒服的、舒适的。不管是80后、90后、70后、60后、00后，都是十点大陆机的朋友。我们希望在不同的人生阶段当中，都有一个适合那个年龄段的心态去做每一件事情。我们的节目还有4分07秒钟，我也希望今天晚上这期节目能够大家让心态调到一个非常好的档位上。你心浮气躁的可以平静一点，太过于安静内向的可以外向一点，调和到最最重要、最最舒适的那样一个氛围里，去微笑着面对生活当中的每一天。我在想，是放一首男生的歌还是放一首女生的歌呢？还是放一首女生的歌吧。这首歌来自于会唱歌的莫文蔚，叫做 书里走那些 慢慢喜欢你。 往外的傍晚，骑的单车，还有他和他的对谈，女孩的白色衣裳，男孩爱看她穿，好多桥段，好多的浪漫，好多人心酸，好聚好散，好多天都看不完。刚才吻了你一下，你也喜欢对吗？不然怎么一直牵我的手不放？你说你好想带我回去你的家乡，雨瓦红砖柳树和青苔，过去和现在都一个样，你说你也会这样。慢慢喜欢你，慢慢的亲你，慢慢聊自己，慢慢和你走在一起，慢慢我想配合你，慢慢把我给你，慢慢喜欢你，慢慢的回忆，慢慢的陪你，慢慢的老去，因为慢慢是个最好的 先蒙为慢慢喜欢你。谢谢大家今天收听收看十点大陆机，我是你的好朋友，一个你见过和未曾谋面的电台男主播。你收听收看的节目叫做十点大陆机，我希望每天晚上你来到这里都有所收获。其实简单到你喜欢的一首歌曲。明晚再见，晚安亲爱的。 今晚就换你去床的右边睡。